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近年来，北京市在文化领域实施了多项政策，聚焦历史名城保护、非遗项目传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文化领域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请听报道。 那么这些匾额呢，都是由乾隆皇帝所亲手题写的。 站在景山公园寿皇门外，可以看到三面精美牌楼上色彩艳丽的彩画。寿皇殿区域目前已经完成了布展，并对观众开放。这个占地20000多平方米的区域，终于跟景山其他区域完成了连通。景山公园园长丛一鹏告诉记者， 总体的展览结合中路的文物的仿制以及多媒体的展出，展示寿皇殿的历史功能，以预约的方式向游客进行开放。 寿皇殿是明清时期皇家祭祀先祖的场所，之前被北京市少年宫使用，2013年收回，2016年启动修缮，全面恢复了清代乾隆时期的原貌。丛一鹏说，寿皇殿的开放让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群更加完整。 从文物的腾退、前期的论证、文物古建的修复、展陈，一个经典的范例，助力北京的中轴线申遗工作。 在清雅的古琴声中，我们看到了一幅画作。 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古琴师陈雷基奏响的古琴来自北京非遗工作基地均天房。这个以传承非遗项目古琴制作为核心的机构，目前也发展出了多项业务门类，代表着目前北京非遗项目传承的一种趋势。均天房项目部经理单连清介绍了他们的业务范畴： 基础的古琴的制作、教学的培训、展览的演出，还有文化的推广、对外交流的项目，还有像古琴相关的一些文化的门类，比方说陶艺的空间、传统的服饰，我们都有去设立。 数据显示，今年1到10月，北京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收入合计8253.6亿元，同比增长14.4%。旅游、休闲娱乐、设计服务、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三个领域增长较快。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卷公众开放日艺术节将于本月22号下周六在大卷举办。从当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将有50多场丰富多彩的现场演出和艺术活动和观众见面。开放日当天，国家大卷处处是舞台，各大剧场和公共空间都有精彩的演出。歌剧院内将播放运用 8K 技术拍摄的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音乐厅里，国家大卷合唱团、北京交响乐团将分别带来合唱音乐会和交响乐音乐会。小剧场当中，大卷管弦乐团将带来室内乐演出。据介绍，今年公众开放日预计接待观众8000人，仍将免费不免票，所有观众凭票入场。一些观摩票将被定向发放给劳动模范、社区居民、医护工作者、大中院校师生、地铁公交司机、首都志愿者等各界群众。部分观摩票将实行线上实名免费抢票。北京钢琴音乐节是北京地区钢琴爱好者的盛会。2019北京钢琴音乐节将于明年5月举办，届时音乐节将以钢琴演奏会的形式进行，热爱学习钢琴的青少年及中老年朋友们都能参与表演。报名工作将在明年2月1号持续到3月15号。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电视荧屏上家喻户晓的同名动画片。 本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回味童年记忆当中的生动形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鲔鱼桥到五元桥车多，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油画的前身啊，是15世纪以前欧洲绘画中的淡彩画。当时人们画画使用的颜料，基本上都是用有色的植物或者矿物和鸡蛋清混合制作而成的。后来有个叫杨·凡·艾克的画家，他对这种颜料不太满意，因为色彩不容易相互转化，所以呢就尝试其他颜料，发现啊可以用油来替代蛋清。这种新的颜料更加光亮，而且画出来的东西呢更加有层次感，这也就是咱们后来所说的油画。而后人为了纪念杨凡艾克做出的突出贡献，就把它称作油画之父。那么在中国也有很多油画家，那您听说过著名油画家武德祖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日前呀，色彩交响武德祖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启幕，展览展出武德祖先生作品100余件，集中呈现其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油画艺术成就，并兼有创作生涯早期的版画、宣传画、连环画、速写作品精选。我们节目的制作人小强也来到了现场。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在艺术展现场，制作人小强也采访到了著名画家88岁的杨先让老先生。他的妹妹是武德祖的前妻，所以杨老先生谈起武德祖先生也是一声叹息。 哎，我妹妹是他的前妻，后来离婚了，很不幸，所以我感觉到很对不起，感情的事儿一点办法没有，我怎么劝我妹妹又不行，但是就是要离婚，那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对她的打击很大，当然她后来又成家了，这是另一个问题。她的艺术，我认为从延安回来的这些人，我们都在一个创作室，古元呐、张帆夫啊，这都在一起，她是最聪明的一个，最灵的一个，可以那么说，而且创作也是比较多。你像古元，当然版画也很多了，他当时的宣传画什么东西，一张一张的都很好，而且很有才气。你像他特别喜欢油画嘛，他的出身呢等等的，这也难怪。美术出版社呢，结果是 到苏联去的学习的名额给了我了，我不想去。他第一次给我发脾气，那个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想去，你还不想去。我不想去的原因，因为我刚毕业了，我想干活，再说要学六年俄语，我不受不了，而且我也并不是想当大画家这种思想。可是这个名额让我给废了，所以呢，就是吴德祖唯一的一次给我发脾气就是这一次，因为他特别想去，没有让他去。最后他到苏联学习班去了一次，他在学习班里头啊，和别人完全不一样，上课基本上老回去回家，因为他是个孝子，他对老母亲特别好，所以他在家里头进修，所以很多的照相没有他。人家就说是因为我妹妹漂亮，所以她回家。那不是，因为她是一个老干部，其他的人像街上一就刚毕业嘛，都是些年轻的学生，她感觉到玩不来，所以呢，她呢就经常回自己的创作室去画一点自己的画，但是对她来说很重要，就是马克西莫夫学习的很重要。毕业创作的时候，你要知道。别人都画大的题材，他不画，他画肖像，他画了一个肖像，那个肖像丢了，毕业创作的肖像丢了，没了，就是画一个老中医，特别，而且他还带着我骑着自行车去看那个老中医，我记得是在广安门外头，他画这个画得相当的好，因为马克西莫夫在苏联的画家里头来说也属于二三流，你可要知道，因为人家也不能拍最好的来，但是拍来也相当好，肖像画画得好，所以呢，他呢根本就不参与画那种题材的情节的，他就画一个肖像，相当好，这个画丢了，所以他很有主见。这个人， 伍德祖的人物画注重色彩的灵动表现和人物情态的艺术呈现。每一幅画作当中，色调、明暗、冷暖、笔触的微妙变化都值得细细品味。展览举办之际，家属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伍德祖绘画作品22件，而杨先让老先生呢，也回忆了更多伍德祖先生的生平事迹。 他后来你看，他到西安去以后，他并没有热衷于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等等，他对这些事情坦白地说，他更注重的是艺术，他更注重的是油画艺术的提高。 像他很多作品啊，包括什么矿工啊，什么关中农民啊，全是一些就很普通的老百姓。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即便回到了家乡，他就画他的陕北人，画他的农村等等的，所以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就身体不好，最后就去世了。我对伍德祖永远是特别的遗憾，他在艺术方面我感觉到遗憾，在生活上我也感觉到特别的遗憾。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油画，您知道曾经拍卖出世界最高价格的毕加索拿烟斗的男孩吗？这幅画可是有着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下面呢，就让我们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同样出自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 2004年5月5日。在伦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毕加索的一幅代表作《拿烟斗的男孩》成交于天价1.04亿美元，这在世界上创造了名画拍卖史以来最高的记录。但是这幅名画的神秘收藏者究竟是谁呢？直到2004年11月20日，德国一位富商去世之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了那幅画的背后原来藏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毕加索的一生里有无数杰出的作品问世，这幅拿烟斗的男孩是他前期的代表作品。 随着毕加索的名气与日俱增，这幅画在巴黎被转手几次，最终被德国巨富格奥尔格购得。格奥尔格家族经营钟表、瓷器起家，后来家族又涉及股票、金融、运输业，事业庞大。格奥尔格先生的一个儿子叫小斯蒂夫·格奥尔格。格奥尔格先生的世交好友理查·霍夫曼是来自于美国的瓷器贸易商，在柏林斯冈艾福德大街，他们两家的住所挨在了一起。斯蒂夫比霍夫曼先生的女儿贝蒂大一岁，两个人从小就是青梅竹马。那个时候他们像兄妹一样交好。贝蒂一直认为这副拿烟斗的男孩的模特就是斯蒂夫，因为无论在相貌或是神态以及气质上，斯蒂夫都和画中的少年非常的相像。每次贝蒂有难以开口请求的时候，他都会给哥哥留一张小字条，贴在那副拿烟斗的男孩背面。那个时候，斯蒂夫最大的爱好就是去看这幅画的后面，看小贝蒂有没有什么话留给他。贝蒂小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就是斯蒂夫，画里斯蒂夫站在这幅画前，手里拿着爸爸的烟斗。18岁的时候，贝蒂把自己的画稿送给了斯蒂夫作为圣诞礼物，斯蒂夫也第一次吻了他喜欢的女孩。1935年年初，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德国的上空，格奥尔格先生将家族财产和很多艺术藏品转移到了国外。霍夫曼劝说好友早点和家属去美国避难，但是斯蒂夫的母亲不想离开故土，就这样他家错过了逃离德国的机会。1937年1月，在柏林的犹太人大批的关入了集中营，格奥尔格先生打算用重金买英国的护照，以英国侨民的身份全家逃离出德国。但是在这紧急的关头，格奥尔格先生被人出卖了。最后在霍夫曼的帮助下，只有斯蒂夫以难民的身份得到了英国一个家庭养子的资格。斯蒂夫跟贝蒂一家打算坐一辆火车逃出德国，可到了登车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斯蒂夫的名字竟然被调到了下一趟火车人员的名单上。不管霍夫曼先生怎么交涉军方，还是没有能让斯蒂夫和贝蒂坐上同一辆火车。无奈下，霍夫曼先生决定先到伦敦去等斯蒂夫。可是第二辆火车却没有再开出柏林。霍夫曼一家回到美国后，时刻关注着战局的进展。最后他被告得知，除了几个零散成员逃到非洲以外，格奥尔格家族里的其他成员没有一个逃脱出来。绝望的贝蒂只能默默祈祷，祈祷斯蒂夫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1950年，贝蒂跟着新婚的丈夫格鲁尼，以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的身份来到了伦敦。他吃惊地发现，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正在拍卖的正是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最后，贝蒂花了2.8万美元的价格，买回了那幅满载感伤回忆的画作。从那以后，这幅画就一直被藏在格鲁尼家族的私人书房里。一直到5年后，格鲁尼先生结束任期回到波士顿的老家，这幅画才跟随着格鲁尼夫妇也回到了美国。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 两位初恋的情人居然在18年后重逢了。原来斯蒂夫·格尔格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时候，在死人堆里被美国士兵救了出来，侥幸回到了德国。1955年，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斯蒂夫·格尔格看到了贝蒂。此时，他已身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他本是想借助朋友的关系，能够联系大使夫妇，但是不巧的是，德国临时有急事，他就只好匆匆返回了柏林。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就联合了跟自己有同等遭遇的人向德国政府交涉，以得到政府赔偿。但是诉讼的道路漫长坎坷，在快绝望的时候，斯蒂夫在一个朋友那儿听到说有一对美国的格鲁尼夫妇以前当过英国大使，现在正在帮助流亡到美国的犹太人重建事业。同时，那个朋友在闲聊中还说，格鲁尼夫人以前收藏过一幅毕加索的名画《拿烟斗的男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贝蒂竟然一直珍藏着有着自己宝贵初恋回忆的画。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第二天他就办理了到美国的签证。他们终于见面了。贝蒂牵着斯蒂夫的胳膊，两个人来到书房，贝蒂给他看了那幅画。他们站在拿烟斗的男孩前面，激动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格鲁尼夫妇本想留斯蒂夫在家多住几天，但是斯蒂夫固执地